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动，因为有你就足够。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你愿我要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紧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这生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说一刻动人心动， 一瞬间朝你走。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是我的宇宙，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爱在蔓延时，这首歌呢也是上个星期五来过直播间的 Listen to One 我们这一趴的主角。那到明天呢，21天的 Listen to One 才正式的告一段落。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明天晚上呢也要密切关注啊全天北京乐广播的节目。今天呢既然是我一个人陪伴大家，那每到星期五啊，如果默默因为公事儿他不能够来到直播间的话呢，我就要自动切换成爱的更久点的模式。那明天呢还是七夕浪漫的节日，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小伙伴儿也想在广播当中放大你的心声。当然这其中有想送给自己另一半的一首歌，也有想为自己点歌的朋友。谁说七夕就一定非要有一首歌是要送别人，有时候也可以为自己点歌啊。不是说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吗？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特别环节爱得更久点点歌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如果你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点歌一个特别的安排。我准备了两张光盘，两张光盘当中呢会有风格不同的歌曲，有一点像拆音乐盲盒的感觉。那在 CD A 当中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刚才的爱在蔓延时，之后呢还有16首歌，在 B 专辑当中会有10首歌，今天晚上为你准备了27首歌曲，当然不见得都会播放完毕。那如果你只是说我想猜一下，到底会在这个晚上有一首歌和我最有缘分的是哪一首，你就可以自动生成你的点歌单。比如说，我想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6首歌曲。我要送给我自己，虽然是一个人的七夕，但是我活得很充实，我也会用我的力量让我的家人朋友都变得很快乐等等等等。只要是你的心声都可以写在此刻我们会发送到宇宙当中的这个快递当中。所以请你仔细的想一想，到底要点播哪一首歌曲，我会根据你们的点播要求自动生成。那首先我看到的是牧童遥指杏花村0716，因为你的特别 0716是和我们节目极其吻合的，所以我要为你开启你点播的 B 专辑当中第七首歌。这首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我把它送给你，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左边》，你的命中注定的歌。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15年的一首歌，也是当年电视剧《奋斗》的插曲《左边》。希望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会觉得这是一场重温，好久都没有听这首歌了。继续今天晚上的《命中注定的那首歌》，下面呢是来自老头子舍得要把 A12 这首歌送给老探和小博，祝两位早日脱单。这首歌就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我想》。那 就是爱。 有点晚了，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感觉气氛很好，很开心，有什么在进行？手牵了，心跳着，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原来呀，就是你，我就知道那是爱。 梁静茹一首很欢快的歌曲，我就知道那是爱。哎，这首歌送给单身的朋友是一个好的兆头啊，你看命中注定的那首歌。今天晚上的歌曲呢，我都不提前告诉你，只要你点播出来它就会自动生成，当然我绝对不会重新的去把它换呐，或者是改变游戏规则。在 A 专辑当中有17首歌，在 B 专辑当中有10首歌，大家听好了。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向日葵的夏天。丽，我要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6首歌， 江畔沐浴 七夕， 夕阳西沉，轻露烛影深深，是我在等你歌声悠绕，而清风在侧耳发觉轻安的梦尘。 这首歌呢，就是在 B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来自许嵩演唱的《七夕》，应时应景，特别送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祝大家明天七夕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晚上是很特别的一期男左女右，更是很特别的切换模式的爱得更久点，我们打破以往的点歌模式，不再只是你点什么歌曲我就播放什么歌曲，而是换成今天晚上为你准备了27首歌，在 A 专辑当中有17首， B 专辑当中有10首，那各位可以就是在一种直觉也好，或者是此刻你脑海中生成的我就好想点那首歌，我就要猜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来给自己今天晚上带来一些特别的记忆。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把小作文写起来啊，至少呢让这首歌在和你相遇之前你对它有一些寄托，有一些心里话要告诉宇宙。我看到下面这位朋友点播的时候我很为他开心，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也算是我们节目中很著名的单身汉了。他说丽，喜迎七夕，我可以点 B 专辑当中的第2首歌吗？我想把它送给一位远在西班牙的朋友。我5月份出差跟飞，这是怎么说呢，这位朋友是一位在空中工作的，应该说是航空界的人士。他说那会儿呢在西班牙认识的一个女孩，她是北京人，在那里工作，我们彼此很有感觉，现在算是异地了，也许等他回国，可能，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你看，我就说，男左女右节目绝对是一档锦鲤节目。这首歌，灵魂伴侣。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3号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是一个人陪伴着你，所以呢，今天的陪伴也有点不同。首先呢，我们是自动切换为点歌模式，爱得更久点。还有呢，就是今天晚上的点歌方式和以往不太一样，不再是大家点什么我来播什么，而是我事先呢为你准备了2张专辑的27首歌。那在 A 专辑当中呢，目前已经有2首歌播放完毕，还有15首歌，它是 A1 和 A12。那在 B 专辑当中呢，第2首、第6首和第7首也已经点播完毕。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能够帮我备注一下，提醒各位小伙伴。那下面呢，我将继续为大家派送的歌曲呢，是来自一位听友小叶点播的歌曲。他说，我也是节目的老听众了，以前呢只是在短信区互动过，这是第二次登录听听 FM。 明天呢就是我和女朋友的第1个七夕了，但是因为呢我要备考，不能和他一起过节了，所以我想为他点播一首 A 专辑当中的第13首歌曲，可以吗？这首歌就是爱是最美的事情，送给你和你的女朋友，祝你们一生所有接下来的七夕都会在一起过，也都会为你们的幸福而好好的奋斗，祝你们幸福。 有一种幸运能让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 不太会说话，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 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 要决心才看到甜蜜。谢谢你陪我任性， 谢谢你从不放弃， 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 从天聊到地， 确定爱走下去。 谢谢你 愿意倾听， 谢谢你 放我在心， 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整而坚定。 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 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天明。谢谢你从不放弃，因为你是那个让我想要永恒的爱情， 聊也聊不完的话题， 用不完的默契，从天亮到地，决定爱到下去。谢谢你放我在心，因为你才让彼此的生命完成了坚定，甜蜜一天一天累积，拉近了距离，爱是最美最美的诗句， 爱是最美 最美。 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对唱歌，来自林凡和洪静瑶，爱是最美的事情。这首歌呢，西瓜味的冬瓜汤他也点播，他说丽，我们两个在今年迎来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那今年七夕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不能陪他过七夕了。我也想点播 A13 作为七夕节的礼物送给他。西瓜小姐，这一生我们一起指教。那刚刚好呢，这首歌我就打包送给你们两对啊非常幸福的恋人。下面这首歌呢，我马上调整一下 A9 在后场。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这是在隔离期啊，他是参与了我们这一次的奥运的整体的工作，所以目前呢正在隔离期。喜迎七夕，他想把 A9 点播给他的媳妇儿，这也是我们节目著名的一对喜结连理的听友。因为工作原因，现在还在隔离中，没有办法陪你过七夕了，点首歌给你吧。一个人要好好的吃饭，别总是凑合，等我回去带你吃好吃的，给你做好吃的，爱你。这首歌相信你们两个都会唱吧。 那不是因为爱丢脸，怎么会夜深想你，想你，好想你。那不是因为爱丢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 想你。 是不是恰如其分的把随遇而安的男子此刻特别想念老婆的感受唱了出来？我爱你不光是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在这个喜迎七夕的夜晚，我想你的心中也会涌出很多和爱有关的甜蜜的字字句句，都可以在广播中放大它，并且呢让电台把一首命中注定的情歌送给你。当然你也听到了，其实今天晚上我为你准备的歌曲呢涉及的情绪还是很丰富的，在 A 专辑当中有17首歌，在 B 专辑当中有10首歌。刚刚呢已经有朋友点播了 B 专辑当中的第7首、第6首和第2首。那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我准备的为数不多的很俏皮的一首歌曲，微小薇，谢谢你，我们俩一起来听这首歌好吗？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 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 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失散的家里， 老天还在下着雨。 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 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老天还在下着雨，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 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久远的歌曲就是来自 B 九带出的周华健，还有任贤齐带出的《别傻了》，很诙谐幽默的歌曲哈。如果说明天一个人没有办法过节的朋友，哎，你还真点对了。他说很想为丽姐啊拆一个音乐盲盒，你看多准呢、啊。当然，我觉得其实单身的朋友如果拿出一点啊、自嘲，还有一种很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情人节这一天自己形单影只，特别的难过了，对吧？这首歌呢，就送给我们所有啊单身的朋友。没关系，可能我们在寻找爱的路上还要再花一些时间，费一些力气，但是最终，全世界那么多人呢，老天一定会为你准备一个的，一定要乐观啊！刚刚那首歌呢，也是每到有爱的日子，因为它歌词的第一句就写到情人节的前一天晚上，所以每每七夕也好，二月十四号也好，我都会想到这首歌，所以真的把它作为一个应该说是隐藏款放在里面了，还真的有朋友点播。西风凋碧树，他说凡事皆有命运，所以帮我拆一下 A 专辑第十六首歌曲。好啊，可能你已经有心上人了吧。这首歌是来自派俊伟演唱的《我喜欢你》。 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迷路，每次玩手机游戏总是输，可恶，总觉得自己长大了，却看到女生还会害羞的走过去。我心想反正明天还会看到一次，但每天都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既然我不肯跟她说，那我就把她写在歌词里。说我喜欢你，那就赶快对他说，真的还没有到别人手里。我喜欢你， 生常常以为男生只会耍酷，不懂得浪漫也不会跳礼物。但其实我可以很专情，我拿一把吉他深情地唱给你听。我在这连唱了好多次，因为把对你告白变成糗事，再遇到你这样的人可能要等到下辈子。说我喜欢你，你就更快对他说，真的还没有到别人手里。我喜欢你。 冒昧的问一句，西风凋病树这位朋友可否有心上人了，或者说目前还是在观察当中？那心里面如果已经有了这种很浓的情绪的话，明天七夕是个好机会，可以借着大家这种爱的氛围大胆的告白，就像刚刚这首歌里面所唱到的一样，我喜欢你。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西风凋碧树他的心上人，听到了吗？他喜欢你。继续为大家派送今天特别版本的爱得更久点，所有的歌曲呢都是已经在 CD 当中准备好了，等待你来轻轻的开启命中注定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W 就是我和小撒妞妞联名点播的，他说这个 W 就是我说周五的夜晚虽迟但到，所以想把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给那位小撒妞妞呢，也在想拆开 B 三这首歌，他说送给正在隔离的小谷，加油，没有几天就可以安全回家了，要对你说声七夕快乐。这首歌来自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应时应景哦。今天你看到流星雨了吗？ 一片萤火，整个星河都被你捕捉，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在想什么？在想什么？你望着那朵，说看到了些颜色，追问我那是什么。 着那朵，你说你也看到了我是透明的。 好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拆开的 B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继续为各位派送这个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这是来自我们节目在聊天室当中非常活跃的午后的彩云，他想把 A 十一送给他的爱人，祝爱人七夕快乐，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积极向上，每天都有爱的日子快乐，每天都有爱的日子快乐。 如果当初没能遇见你，现在的我在哪里逗留？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我一往情深的灵魂，她是我的爱人，她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她我的真，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她守候寂寞，就像这夜晚深。 情深的恋人，多么的应时应景啊。好的，这个时段呢先告一段落，目前我们在 B 专辑当中还有四五七八十，以及在 A 专辑当中还有二三四五六七十十四十五十七，供大家点播。第三时段继续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二十一天变革零到一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更动心。 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 担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各位来到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因为一个人陪着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生成点歌模式，回到爱的更久点。而明天呢，就到了七夕啊，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浪漫的一个关于爱的日子。不管明天怎么过，今天晚上都想为你派送一首命中注定的情歌。于是今天我们的点歌方式非常的特别，为你准备了2张专辑，那在 A 专辑当中有17首歌，在 B 专辑当中有10首歌。我特别希望大家赶紧把 A 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点出来，但就是没有人点，那我就盲点给你了。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每当七夕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的一首歌，因为 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 隔天我们穿着情人衫，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为他说我们有夫妻脸，你乐的希望他再说一遍，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明晚我就 be with me， 哎呀呀，这可怎么好啦？再晚我就 marry me， 哎呀呀，我一脸红心跳。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 哎呀呀，我只好说好啦。再说。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为他说我们有夫妻脸，你乐的希望他再说一遍，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你问我就 be with me， 哎呀呀，这可怎么好啦？心跳，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 哎呀呀，我只好说了， 好吧， 再说 I will marry you， 哎呀呀，我是你的新娘。 在于在尾声的时候把歌手的名字大声的呼喊出来了，也映衬了这首歌 I will marry you 啊，我会嫁给你的。 答应了求婚。特别幸福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因为他的第一句就写的七夕情人节的前天啊，七夕情人节，所以我每到七夕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歌，因为平常大家点播这首歌的人并不多。那今天晚上呢，我也把它作为一个，虽然我告诉你他在 A 专辑当中，但我并没有告诉你他在 A 专辑当中是第几首歌。如果一会儿你盲点又点到他的话，我也会送给你的。来继续帮各位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安朋友点播的，他说我佛系听节目，今天终于能发图了，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可以到达三道杠了。只有到了三道杠，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才可以发图片。他特别发了一张图片，是要欢迎他的爱人回家，也是结婚纪念日快乐。他说当七夕遇到周末，遇到结婚纪念日，我必须要点播 B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啊，因为我们都是舞迷，我的神秘君每周回一次家，所以我们是周末在一起的夫妻。今天呢特意在家里布置了藏宝，祝我们的爱能够更久更久一点，也祝大家都能够开心。这首歌特别的浪漫，因为我相信也是你很想对你的爱人所说的。猜到了吗？来自小蓝背心演唱的《目击皆是你》。 玻璃上的雾气，我领悟一个你，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立体心吸引力，我温暖包裹你，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爱情，等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忙着自转，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皆是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 以前表达这种感触叫我的眼里只有你，现在叫目及皆是你，往后余生皆是你，我戒不掉你。平常生活里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情话，大家都很忙碌，但是拜托，明天就是七夕了，真的可以把你内心里已经有那么多的情绪的情话啊，攒了很久的情话，借着电波，借着一首歌，大声地告诉他吧。这首歌呢，我们也是帮助哈，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也是真的，我对你的神秘君好像还蛮有印象的。以前在新浪微博的时候，好像也经常看到你们甜蜜的点播。真的愿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男左女右，我的听友们，都能够找到生命中能够让你开心，让你觉得和他在一起像充电一般的人。来继续拆爱得更久点，命中注定属于你的歌。袁小福也是五道大杠的听友了，他说力，我要拆 A 专辑当中的第七首，送给我爱的他，祝我们七夕快乐，也祝大家七夕快乐，请接收。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请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来自郭顶演唱的《我们俩》，哎，送给你们两个也是非常的恰当吧。 Hey、 这首歌呢是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苏醒演唱的《怕爱》。 So, you know, listen, 音乐又停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 幼稚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无力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 爱是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哦、已经不回头、 This is goodbye， 音乐又停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无力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 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是爱让我承受太多，害怕会犯错，想太多，离开你是最后选择，怕 苏醒演唱的《怕爱》，我把这首歌呢也送给一位老听友黎黎女士。非常抱歉的是，今天晚上因为是一个特别的环节，所以并没有准备你要点播的那首歌曲，也没有办法为你破例了，就把刚刚在 B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你。谢谢你从2008年一直在听北京乐广播，然后再次遇到，其实还真是好。今天晚上的节目和平常男左女右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平常会有一个男左，周一到周四是工作男叶谦，还是他，现在呢又加上了一些吉他独奏啊，各位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周一到周四晚上，让我们的小星星集赞到20万的时候呢，他就会为大家现场弹唱了。还有呢，确实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好像是节目的老朋友一样，我也希望能够给你们更多音乐里的纯粹和快乐，同时也让音乐放大我们每个人对爱情最美好的那一面。今天晚上是特别的点播，大家呢都是通过真的是命中注定猜的方式来揭开 属于你的那一首七夕特别歌曲。那下面这首歌呢，我是要帮助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很重要的人。这是来自 A 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曲，也是在27首歌当中唯一的一首英文歌曲。谁点播了 A6？国的歌手邓典演唱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 是一首听上去就觉得很舒服，是一个很真诚的男人在唱歌的那种感觉。好啦，随着这首歌最后一个音符的落下，

这27首歌每一首都是按照顺序，就是原有的顺序为大家所播放的，所以那就是命中注定。 蓝色的一面海总是太安静，像是会有暴风雨呼唤一个夏季，也许那天都失去。海面闪着泪，像梦境。你的眼睛闪烁的一面海，平静的叹息，洒了一片碎玻璃，穿过一座岛屿，也许那天都死去。 苏打绿还有张韶涵共同带来的这一首可能你不常听到的一首对唱歌《蓝眼睛》。刚好你刚才不是也说甜度过高吗？我觉得这首歌的甜度应该是刚刚好吧。继续拆盲盒啊，下面的歌曲呢是来自老头子舍得，也是在聊天室当中有4道杠级别的一位听友，他很想把 A2 这首歌送给微小微啊，这也是在聊天室当中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出现的一位，他自己已经自曝啊是单身女听友，送给他，愿他每个深夜下班，每个深夜下班的夜晚都有护花使者的陪伴。而这首歌也刚好是要提醒大家要记得爱。 天空不断下着无声的雪，而我只有思念勉强能温暖黑夜。

是我，怕你无聊，我比他清楚你的心跳。你在我的面前微笑，装不知道。 其实你告白的简讯我有收到，为何你爱爱问到， 只能像朋友般拥抱。你说他的用心付出比我自料， 对你的温柔只能放心里收好。 为何你爱要问到，怎么做我们彼此才不会伤到。 一个在闹，一个在笑，真是一对幸福的恋人。我是指啊，这是歌营造的那种氛围，而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和袁咏琳演唱的《傻笑》，也是今天晚上音乐盲盒中的一首歌，已经帮大家派送了。有很多小伙伴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在尾声的时候把没有被大家拆到的歌也要揭晓一下，当然喽，这首歌是来自爱因斯坦，要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A 五，我喜欢你。 不要忘记，都是我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庆幸？这些年因为 这一首歌唱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好多好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注视你。这首歌我唱给我听，也代表我的心情，那样爱你的心情你是否有一点在意。这一首歌唱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好多好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注视你。这首歌我唱给我听，也代表我的心情，那样爱你的心情你是否有一点在意。这样爱你的心情就请你不要忘记。 我喜欢你，这首来自陈意涵的歌曲，是今天晚上大家在这个拆音乐盲盒的时候所拆出的这一首。时间呢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到底要把哪一首歌作为最后一首呢？不妨我们来揭晓一下吧。剩下的歌曲在 A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新歌《旧情歌》，第四首呢 A4 是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 A8 呢就是来自侯湘婷的《I Will Marry You》，第十首歌《浪漫爱》，第十四首歌是《交换余生》， A15 是莫文蔚的《甜美生活》。而在 B 专辑当中唯一没有被大家所点到的是第八首 B8， 来自袁泉的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为你准备的27首歌。那最后一首歌呢，我想带出莫文蔚的甜美生活，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甜美的生活。 再少一点点零食，再多一点点坚持，再少一点点挑剔，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美丽，再少一点点痕迹，再多一点点运气，我就能靠近你。清晰清晰甜美可为自己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清晰清晰甜美天气，永远被别人的台词怎么演好自己。而也许尝过了多余的泪，才明白不值得回味心情的伤悲。再少一点点叛逆，再多一点点真实，再少一点点淋漓，我想我也可以。再多一点点任性，再少一点点拉锯，再多一点点妒忌，我就能靠近你。清晰清晰甜美可几呼吸，不只是从怀里。清晰清晰甜美天气，连自己都嫌弃自己，谁会来爱你？啊，也许穿过了多余的泪，才明白不值得回味深深的伤悲。 好啦，这一周的男左女右的相伴就要在这首甜美生活的歌声中结束了。有一句话说，真正的爱情是在漫长的生活中一次次的重新爱上对方。那明天七夕是个好日子，要狠狠的再爱他一次。